第128篇，家庭之乐，登圣殿歌。不拘你是谁，只要你敬畏上主，在他的道路上行走，就算有福。你能吃你双手赚来的食物，你便实在幸运，也万事有福。你的妻子住在你的内室，像一株葡萄树结实累累，你的子女绕着你的桌椅，像似橄榄树的枝叶茂密。的确，谁敬畏上主，必受这样的祝福。唯愿上主由西雍圣山向你赐福，使你一生得见耶路撒冷的福禄，使你目睹你的子女的子女，见到以色列民的平安富足。